象征来年日子红红火火。柳沟人在传统火盆锅的基础上对豆腐进行开发，做出美容养颜的黄豆豆腐，滋补养肾的黑豆豆腐，清热去火的绿豆豆腐，创出凤凰城火盆锅豆腐宴。制作时以一煮锅为主，放入五花熏肉、白菜、鲜豆腐、冻豆腐、炸豆腐等，其特点以素为主，荤素搭配是油而不腻。四周配以具有农家特色的三个釜锅、三个小碗、六个凉菜，取三阳开泰、四平八稳、六六大顺之意。介绍了柳沟的特色呢，咱们接着说，那鬼子为什么要在柳沟建据点呢？因为柳沟在明朝时就修有坚固的城墙，是易守难攻。其次啊，柳沟又是南山游击队进出川区的必经之路，在这儿建据点就等于在游击队出没的路上系上一颗钉子。自从鬼子建立据点后，三天两头出城扫荡，烧杀抢掠，周围的老百姓吃尽了苦头。据不完全统计，鬼子扫荡期间啊，仅景家庄村就烧毁民房57间，杀人19名，赶走耕牛毛驴23头，抢走的猪鸡就数不清了。更惨的是一位没出门的姑娘被一小队日本兵侮辱轮奸，还有一位姓康的小伙子因为拒绝给鬼子修公路，被惨无人道的日本兵用这石头活活砸死。老百姓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啊，当地老百姓说，一天不赶走日本鬼子，我们就甭想太平。抗日的群众经常配合游击队袭击鬼子据点，把鬼子打得整天提心吊胆，可就不敢轻易出城扫荡了。这年五月初五，鬼子为了不让老百姓过好端午节，出动鬼子汉奸60多人，扬言要血洗景家庄。没想到刚出柳沟北门，就听见轰轰的几声巨响。怎么回事？原来是踩上游击队埋的地雷了。响声过后，当场炸死了一名汉奸翻译官，炸伤了两名鬼子。这下可把鬼子吓坏了，知道了游击队的厉害了。打这以后啊，敌人就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常言道，这坐吃山空，柳沟的鬼子没了吃喝，不得不向县里的鬼子求援，请求主子派兵支援扫荡。这是旧历的7月29，游击队从内线得知鬼子要派兵增援柳沟。这位内线啊，是乡村营村的人，姓李，苦大仇深，父母都死在日本兵手里。他为了糊口，也为了报仇，在县城给一个鬼子军官喂马。有什么情况啊，他都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把这情报送给八路军游击队。游击队新队长根据情报慎重分析，果断做出了决定，堵住据点敌人，全歼援兵。这天晚上，老天也真帮忙，没有月光，黑的呀，伸手不见五指。游击队员们凭着熟练的埋雷技术，在柳沟出城的各个道口布满了地雷。可以断言，如果据点的敌人出城救援，这些铁西瓜肯定能把他们送上西天。第二天天刚蒙蒙亮，30多名游击队员又突然出现在景家庄村南。他们先在公路上挖了一个约5尺宽2尺深的沟，然后迅速隐蔽在公路旁的一块已经黄了梢的薯地里头。无论是蚊子叮还是虫子咬，大伙儿啊是一动不动，耐心地期盼着鬼子的光临。大约9点钟左右，一辆满载全副武装鬼子兵的卡车从爱官营方向可就开来了。车上的鬼子兵哇啦哇啦的乱叫，这气焰是十分嚣张。 车棚上架着两挺机枪，两名机枪手四只贼溜溜的眼睛朝四周不停地张望着。其他的鬼子每人怀里抱着一杆上着刺刀的大枪，个个活像抱着哭丧棒的恶鬼。一面高又齐在车棚上方被风吹得哒哒直响，像是为了这帮鬼子招魂一样。当车行至景家庄西头，一群羊正横过马路，可这汽车速度却一点没减，直接就冲过去了。当即啊，就有十几只羊被撞死了，而车上的鬼子却是仰面哈哈大笑。车冲过井庄村，可就进入了游击队的埋伏区了。鬼子发现啊，前方公路被人挖了一道沟，司机赶紧刹车。这时候就听见属地里传出新队长的命令：“打！”这声音震耳欲聋，带着对鬼子的刻骨仇恨。霎时间啊，这枪声、手榴弹声响成了一片，鬼子们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就死的死，伤的伤。汽车司机想调转车头逃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颗长了眼的子弹正打在他右边的太阳穴上，立马就趴在方向盘上不动了。一个鬼子钻到车底下，企图抵抗，不料被背后飞来的一把四叉正插在屁股上，巴嘎巴嘎的喊着，也不知道啊是疼还是骂。经过20多分钟激烈的战斗，全歼日本鬼子28名，缴获机枪2挺、步枪26支、子弹3箱、白面8袋、高粱米1麻包。最后啊，游击队放火烧了汽车，高高兴兴绕道二司，可就回转了南山。您别看是一次小小的伏击战，可是呢，大大的长了抗日群众的志气，大灭了日本鬼子的威风。 北京市延庆区是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这里不仅山清水秀，气候宜人，更是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举办地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同时，延庆还是浸染过无数革命先烈热血的红色沃土。抗日战争时期，延庆处于平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带，在中国共产党的独立领导下，平北军民不畏流血牺牲，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用鲜血铸造了不朽的丰碑，他们的精神和事迹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继2017年12月延庆区推出大型文献纪录电影《北平以北》后，在老一辈艺术家指导并参与下，近日由延庆区委宣传部、延庆区文联共同推出反映平北抗日英雄人物的系列评书《平北英魂谱》，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请您继续收听《平北英魂谱之乐坛热血洒龙潭》，演播孙洪超。 延庆县南山大庄柯乡有个白龙潭，位于昌赤公路的南山峡口处西侧，距离大庄柯村5里地。1914年，乐坦出生在大庄柯乡水泉沟村的一个穷苦农民家庭里。父亲乐老敦为人老实厚道，村里的人呢，都尊敬地称他为乐老先生。这俗话说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乐家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穷山沟里。种着几亩山坡地，劳累一年打下来一点粮食，除去纳粮之外啊，是所剩无几，省吃俭用几个月就用光了。青黄不接之时，只好喝谷沫吃野菜度日。这岳老先生想跑个小买卖挣点钱，可是一盘算啊，没有本钱，再加上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可就更难了。只好等到秋后，哎，卖点自产水果，弄几个零钱花。岳老先生生气地说：“咱种地的呀， 是从土里头刨食吃的人，别的道道只能是做梦，门都没有啊。月坦十多岁了，因为生活难保，更没钱念书，只靠那几亩山坡地养活不了全家人。月老先生带着小儿子月泰，父子两人给地主放羊，苦度时日。月坦生活的年代，中国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月坦一家同样遭受着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全家四口人虽然没有一个吃闲饭的人，但是啊，仍然盖不起几间房，四个人挤在一个炕上。月坦都二十七八岁了，还没有娶上媳妇儿，母亲托亲求友到处张罗，也没有个结果。直到老人家闭上双眼，也没见到儿媳妇的影子。父子三人过日子可就更难了，从地里回来还得点火做饭，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没有个女的管家务，这日子呀真难熬啊。月老先生低着头，只是一锅一锅的抽着闷烟。月坛有个叔伯嫂子叫张淑玉，眼见月家父子的艰难，非常的同情。他劝月老先生说，大叔，您愁病了，家里没有主心骨，这日子可咋过呢？家里的活啊就包给我吧，我两头跑能行。月老先生感动的只是掉泪，可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1940年1月，八路军来到沙塘沟、铁炉等村，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建立救国会，建立党的组织。月坦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先后担任了村自卫军队长、民兵中队长。他和指导员王俊英、大队长王德荣密切配合，组织民兵站岗放哨、埋地雷、送情报、掩护干部，为开辟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由于他工作积极努力、认真负责，1941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的夏天，伪满西南防卫司令部大村少将拟定了一个西南地区治安肃政实施纲要。要干嘛呢？为的是加强西南边境的治安。在这一带，他强迫老百姓拆掉自家的房屋，到临近的大村子修围子，迫使老百姓搬到里面去住，妄图割断群众与八路军的联系。比较大的围子是汉家川村，它包括水泉沟、杨树沟、暖水面等十多个自然村。由于群众的反抗和抗日政府领导群众不断斗争，到1943年也没有完全搬入围子里。老百姓呢，到山坡上搭起了临时的窝棚。月坦家的房子也拆光了，他家的窝棚呢，在杨树沟的东山坡上。杨树沟是一条南沟，沟口北边是一条公路，沟里头住着十多户人家。当时汉家川一带属我昌延联合县二区，区长刘文科领导这里的群众进行反围的斗争，敌人恨之入骨啊，四处张贴告示，悬赏买刘区长的人头，要活捉刘黑子。怎么叫刘黑子呢？叫他刘黑子呀，是因为刘文科惯于夜间行动，所以呢才这样称呼他。1943年6月19日，刘文科带领游击队袭击周四沟敌人后，返回途中带着通讯员于长印深入到农村，发动当地的群众啊筹集公粮。拂晓来到了杨树沟月坦家中的窝棚，可能是因为太累了，一进门啊就躺在这炕上睡着了。一会儿的功夫，这呼噜可就起来了。月坦和他嫂子张淑玉因为担心区长出事儿，分别在门口和山下放了两道岗哨。不待一会儿，月嫂张淑玉从山下神色慌张地跑 回来，说山沟里来了敌人。乐坦慌忙把刘区长叫醒，领着他和通讯员就往这山上跑。刚跑到山上，突然啪的一声枪响，子弹擦着乐坦的耳朵飞过去了。原来啊，另一座山上也来了敌人了，步兵、骑兵，黑压压的一片，足有六七百人。乐坦当机立断，让区长和于长印滑进了一片茅草丛里头隐蔽好了，他呢向着另一个方向跑去，为的是把敌人引开。可是没想到啊，他刚跑了两丈多远就被敌人抓住了，而且呢还反绑了起来。敌人把他围得正当劲儿，一个日本军官倒握着步枪，恶狠狠的一下可就砸在了乐坦的左肩上，高声喝问道：“刘区长在哪儿？”“不知道。”“公粮在哪儿？”“不知道。”敌人打一下问一句，再打一下再问一句，乐坦却只有那三个字：“不知道。”敌人打断了乐坦的左臂，大臂和膀子只剩下一条筋连着，筋被拉长了，胳膊几乎耷拉到膝盖边上，但他还是那三个字：“不知道。”刘区长的心像刀割一样，抓过于长印手里的枪想冲出去和敌人拼了。于长印一把按住刘区长的手，说：“区长啊，不能开枪啊，岳大哥受这么大的苦就是要保护你啊。”刘区长心里明白，岳坦保护的不单单是一个党的干部，他要保护区政府和游击队啊。刘区长忍住两行热泪，可就依了通讯员。伪兵压着岳坦从山坡上下来，一个伪兵拽着岳坦迎面转了回来。乐坦估计刘区长还在附近，怕敌人再搜山，突然间是高声大喊：“快跑啊，游击队在山里边埋上地雷啦！”伪兵被地雷炸怕了，听乐坦这一喊，信以为真，可就拼命地跑下了山坡，准备沿着山路返回大庄科。乐坦忘记了疼痛，他知道到了大庄科据点，对他会上行拷打，对他会追问。他想，刘区长一定很着急呀，他要来救我，我不能连累他呀。如果他知道我死了，就不会来了。走到水泉沟西边的断崖上，下面可就是白龙潭。这时候，乐坛猛地转过身来，破口大骂敌人，高喊共产党万岁，猛地跳进了白龙潭里。乐坦这个行动使伪军措手不及，无可奈何，只好哄骗他说：“快上来吧，保证给你治好伤。”乐坦浮在水面上，还是破口大骂，敌人连射了几枪，再看乐坦可就沉下去了，水面上浮起了殷红的鲜血，乐坦就这样壮烈的牺牲了。这正是英雄血染龙潭，忠魂直上九天，清水长流不息，烈士千古流芳。 平北抗战英雄人物系列评书《平北英魂谱》，总策划黄克莹，策划张树清、张坤、高文周，顾问郭强、李运哲。平北英魂谱由延庆区委宣传部、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品。今天的话说天下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